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， 第397集，小仙。 可走也不成。 赵月郡主抬头，擦净眼泪。 世儿说的不错，费胜在锦衣卫里就很会钻营，贪名好权，没有好处打动不了他。爹爹听我一言，如今雍城旱灾，江青山在驱毒筹粮，那怀州逃民又跑了，朝廷为难，不如你把家中庄子变卖出去，拿这笔银子去替朝廷筹粮。 可眼下到处都没有粮食，只怕有钱也筹不到呀。 粮食从谁那里卖出去的，就从谁那里买回来。 赵月郡主把帕子掖好。 至于费胜这条路子，日后若真用得上，就日后再说。 几日后，明礼堂内换了冰盆，李建廷在看折子，扶满弯腰后在边上，拿着扇子给楚军轻轻扇风。福满轻声说， 殿下看了一个时辰了，歇歇吧。 李建廷合上折子，还没有开口，福满便转头朝外边喊， 把冰镇的酸梅汤盛上来。殿下天热，喝些酸梅汤去火消暑。 福满进来得宠，李建廷似是还生风泉的气，留在身侧伺候的只有福满。福满春风得意，他以前断然不敢替楚军做决定，几次试探后发现楚军没有责怪，便愈发大胆了。李建廷试手时，福满替楚军收拾桌面，李建廷看他把折子挨个摆好，按照地域部门依次分类，便问， 这明藏的折子为何要跟元府放在一起？我记得他们不是同乡。 殿下有所不知，他们是师生。 福满笑容满面， 明大人晋升就是元府提拔。 孔丘担任内阁元府督察时，平定的各部官员不胜枚举，按照规矩，这些官员都可以称他一声老师。李建廷才接手政务不久，确实不知道各部督官那么杂，这种事情若非特意留心，很难记住。福满如今只是在御前伺候，等到楚军登基，就可能做秉笔太监，那是能替皇帝握朱笔的。可是李建廷不是贤德帝，他亲理政务又正当年少，根本不用太监来替他处理这种要政。福满把这些关系背得滚瓜烂熟，其野心可见一斑。李建廷了然， 你比我清楚。 福满闻言微怔，极快地反应道， 奴婢不在前朝办事，这事情还是上回元府在办差院里提过一次，奴婢在边上伺候的时候记住他。 好事。 李建廷神色温和，笑道， 我就记不清，以后还得你提醒。 福满趁时晚的时候偷瞄李建廷，见楚君神情寻常，言辞谦和，跟平时没有不同，才放下心来。 奴婢能为殿下分忧，便是三生有幸。 诸位先生到了吗？到了就让进来吧。 刚到明礼堂外的孔丘、薛秋卓等人听传入内，他们齐声叩拜， 臣等参见殿下。 诸位先生都是我的老师。 李建廷示意福满扶起孔丘， 元府进堂何须多礼，该是我给元府新学生礼。 孔丘落座笑说， 殿下如今不同以往，不必再谨遵师生规矩。明礼堂是处理朝政的地方，此地只有君臣，臣不敢僭越。 李建廷端详着孔丘，忍俊不禁， 今日有好事。 孔丘不苟言笑，老成持重，很少会这般喜形于色。果然下一刻就听孔丘说， 今早听江青山呈报，雍城的赈济粮已经筹齐了。 这般快？ 李建廷大喜， 是跟何州借的粮吗？ 是贺连侯。 孔丘稍脸喜色。 贺连侯自知田税有误，为了让殿下从轻发落，变卖田庄，自行筹粮，替雍城百姓解了难。 传承田税是堂内众人心照不宣的案子，朝廷想要追回空亏的那部分，还想重账良田归还于民，贺连侯势必要承担罪责。可他这样做，内阁也要酌情裁决。 所谓法不容情，殿下不能因此让小人心存侥幸。依臣之见。 薛秀卓跪着身。 贺连侯虽然为雍城筹备到了粮食，但仍旧要按律查办。 我们追查田税，归咎到底正是为了恢复八成民生。贺连侯既然肯替雍城筹粮，便是有悔改之心。 曾玉道： 殿下要以仁孝治理天下，倘若严遵刑律，超斩废事，只怕有失人心。 曾玉是老臣还是寒门老臣，却在此刻要保贺连侯，正是为了李建廷。贺连侯筹粮救灾，不论如何在雍城就有人名，李建廷若是执意抄他满门，对于还在观望的剩余世家而言，就只有死拼到底这一条路可以走。早在追查单程账的时候，曾玉就屡次劝孔丘放缓速度。如今端州大捷，六州尽归沈泽川麾下，一旦离北平定战事，那下一个就是去都。所谓滴水石穿，世家既然是陈科，就不能急于一时，否则伤及肺腑，哪里还有余力应对中伯？况且单程重账明田，还要重查皇册，朝廷想要专心治病，就得在没有外患的前提下进行。 贤德年，朝廷给他们留有余地，可八成变本加厉，这才催生了倒卖官粮一事。如果不能杀鸡儆猴，如何能让他们胆寒？ 如今社稷垂危， 曾玉也跪下。 离北、中伯相继反叛，乱党纠集江野、沈泽川。 正是因为社稷垂危，才要重卫朝纲。若不能尽快铲除世家， 薛秀卓重扣下去， 如何能奋进河山？ 曾玉抬起头，苦口婆心。 猛药一下，潘寒花卫已然崩塌，世家前置大不如前，此刻外患不除，必成大祸。殿下，治大国若烹小鲜呢？ 李建廷沉思不语。堂外热浪浮滚，静得渗人。良久后，只见小太监神色匆惧，几步到堂前，附耳对风泉说了什么。 殿下， 珠帘乱晃。风泉说： 太后病危。 堂内众人无不变色。李建廷到时，殿内的太医惶恐伏地，留香姑姑跪在榻侧，执着太后的手轻唤道： 太后，储君来了。 太后呼吸微促，转动着眼珠，看见李建廷。他虚汗不止，未施粉黛的面容上有些皱纹，终于露出了老态，气若悬丝。 哀家要与殿下说说话。 留香姑姑站起来，带着左右退下。殿内的垂帷分挂，佛龛生香，袅娜的烟雾遮挡佛像，悲悯之色变得模糊不清。李建廷弯腰拾起落在屈书间的佛珠串，闻到了浓郁的檀香。太后散发偏头， 你设宴杀韩城，哀家便知道你也容不下哀家。 我虽有心却无力。 李建廷转着佛珠， 福满这般着急，可见太后人心散尽，已经到头了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